首先是美妆达人大侯，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侯。 好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化妆老师小静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符合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这一季。 这一季是什么季？ 毕业季。 对，毕业季。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马上就要拍毕业照了，而且还有毕业聚会，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让自己争奇斗艳一把吧。 对，我觉得尤其是毕业照坚决不能输，输人不能输脸。什么叫输人啊？这个话说的不太合适啊。 对，所以这个毕业照还有毕业聚会的妆容，今天呢我们的小静老师还有我们的大侯天一还有一梦呢，就要给大家带来到底应该怎么画呢，怎么画才能又得体又大方，然后呢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 对，关键是在毕业的这个时刻一定要留住最美的最青春洋溢的自己。 对，是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好，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阿玛尼 YSL 的平价替代品来了啊，我们的这个国产彩妆开挂了。是什么彩妆呢？我们可以先稍微看一张图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到了吗，天一？ 我看见这个颜色，很似曾相识啊！不知道两位嘉宾能不能看见这个颜色、啊？ 能看到吗？大红， 应该都是 豆沙色吗？ 对，有豆沙色。 对，是有豆沙色。然后它很多种颜色。 其实很多种，好像就是常见的这个， 感觉颜色差不多， 颜色都有。 对，常见的这个颜色都有。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唇釉的名字呢叫什么呢，就我们夏天呢打开就是大家的这些小包包啊，还有就是除了手机钥匙呢，一定就是少不了一根唇釉。我们夏天涂唇釉就是要那种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嘛， 像果冻一样是吗？不灵不灵， 没错。而且不仅能提气色还可以减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完美日记的这个琉璃时光唇样这个水漾唇釉试色，而且它每一个颜色都超级漂亮，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对，它每一个颜色都非常好看，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入手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我想大概问一下，既然是替代我们这些知名品牌，那知名品牌如果我要购买一些这些颜色的唇釉，大概要花一个什么样的预算？如果用这个平价品牌替代的话，我能省多少钱呢？ 是这样，就是我前两天送了我一个小妹妹一个Chanel 的唇釉，然后那个在就是在我们旁边的这个赛特买的，然后这个价格是300块钱。对，然后这个可能一半都不到， 一半都不到。效果会怎么样？ 效果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质地呢，完美日记这款唇釉呢，从这个包装到质地都让人很有好感，看得出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产品。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图片，然后它这是以前的旧刷头，现在是这个新的刷头。其实它这个 唇釉对比是新和旧的， 对，新的刷头非常非常像那个Chanel 的那个唇釉的那个刷头，是有一点类似的。那么这个玻璃镜面的质地呢，唇纹可以一下子隐形，而且妆感很高级。涂上以后呢，也不要先抿嘴，等一会儿是清透的这个玻璃唇，水嘟嘟的，非常的饱满，而且不黏腻。其实我觉得唇釉最关键的就是不要让它很黏腻。 就感觉像糊了猪油，这就是不太好的效果。 对，就不太好的效果。 我怎么一形容都不太好这词儿，是吧？猪油都上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手臂试色，这也是它比较火的几款颜色，一共是6种颜色。 我觉得这也是女生比较常见的这种颜色。 对，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色应该和那个迪奥的999相似度非常的高，就是它的806色号，也就是这款。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给大家供一个选择吧。 对，如果荷包有点比较缺钱的话，那这一款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学生党们选择的一款产品啊。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一款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毕业妆容嘛， 对， 而且这个平价的商品很适合学生党，对，大家可以入手。 好的，那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明星们啊，经常是在这个小红书上，分享这个护肤的经验呀，还有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经验 穿搭呀， 对， 生活都会在上面分享。 没错，那明星在小红书上分享这些，会不会是胡说八道呢？ 两位嘉宾呢，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虚假的成分？ 有。 有， 我也觉得有。 你们这么真诚的说有是吗？ 对，真的有。 他们 就是明星效应嘛。真的。其实，像我们化妆师啊，就看到他们推荐那些东西，也不会去用， 也不会去用， 就心里一凉，这是忽悠老百姓的是吧？ 对，真是啊。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小红书上比较火的明星就是范爷， 对， 范冰冰， 嗯， 他真的经常会分享一些护肤的经验呀，包括防晒的经验啊。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啊，就是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们这个范爷分享的，就说哎呀。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晒太阳的季节了，很容易就会起红点啊、斑点啊、色素沉淀之类的问题。那看到很多小红薯们嘛，就是推荐我推荐一些防晒的一些产品。然后呢，那我就想说，其实物理防晒比涂防晒霜还要重要，当然涂防晒霜呢也是更重要的啊。可能大家经常会，我们经常看见范爷在那个真人秀当中，就是全副武装， 对，那个帽子， 哎，你知不知道？ 就是捂着。只露个眼睛，还是戴个大墨镜， 对， 戴个大墨镜，就完全是全副武装。范冰冰真的很夸张，就是她的，而且但是她确实很白， 她特别白， 她特别 白， 白到发光。 这么说，这个明星推荐的也有道理啊。 对， 只不过大家平常上街不可能这样上街，对吧？ 啊、 戴个墨镜围着个脸，太夸张了啊！ 是很奇怪， 满大街 都是好看的妆容，就要给别人看的吗？是不是？ 对 呀、 啊， 你都捂上了，给谁看？ 对，就是范爷分享的，就是他自己非常。这个推崇防晒，而且对于这一点呢，确实是，哎，我觉得防晒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比较支持的，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 嗯。 但是，我们范爷经常推荐的，比如说这个防晒帽啊，或者是按产品自己的说法，可以就是阻挡99%的这个紫外线呀。单纯的做这个防晒合格产品的话，价格其实不会很高，但是被他这么一推，就很有可能炒高了，你们明白吗？ 是，对。 就是这产品可能也是好产品，本来价格也是好价格，借由明星推手之后，哎，价格上涨。 对啊，就是可能花上千块，你可能才买一顶帽子，它可能没有那么贵。对，很多时候它是被炒火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防雾霾面膜。哎，就是范爷是非常爱敷面膜的，我们知道他这个整个的冰箱里面全都是面膜，然后大家都知道，但是范冰冰分享的这个防雾霾面膜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心里一惊，哎，说哎这是什么鬼，然后面膜都可以防雾霾吗？ 雾霾不就是呼吸吗？难道敷在脸上我呼吸不到雾霾？不可能啊。 对啊，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理由让大家认定它是什么，或者是什么防雾霾啊这些的，其实就只是一个他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已。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看小红书，还是在看一些美妆博主的推荐的时候，还是要分情况，就是看自己到底合不合适，不要那么盲目的去，哎，他说好就好。 嗯，有一个好办法，我告诉你一梦。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们都是真心推荐，是吧？我们推荐东西都实用过，真的好的。 对， 没错没错。 这广告打有点硬吗？ 太硬了，太硬了。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真的推荐的 都是良心产品， 良心产品，而且现场都会给大家示范的啊。 嗯、 对，然后呢，其实我要推崇一下，就是范爷的三明治。面膜你们有没有试过？ 我有。 是吧？ 对，那个是好用的。 那个是真的很好用的。大侯可以说一下那个三明治面膜是怎么敷？ 哎，我有点记不清了，我用这个的时候应该是有一阵了。 嗯， 好像是一层凝胶一样的东西，然后一层水膜，然后下一层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步骤是，就是我会先每次把那个袋里面的面膜袋里面的精华先涂在脸上， 嗯， 然后再敷上面膜，之后在这个面膜上面再敷一层，就是芦荟胶什么的那些的，就是三明治面膜。你不要以为是吃的啊！ 我倒没，我有看起来那么饿吗？我倒是觉得有点听着挺麻烦的，但是效果是特别好。 我认为效果就是补水的效果真的很好，嗯。 反正看一梦的这个纯素颜的脸，我们相信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对 吧？皮肤好成这样，一定是护理出来的。 不是， 你看这镜头一看，脸是放光的，好吗？ 我是想，今天 今天一梦的这个气色也不是很好，然后格力没有涂，等一下小静老师会给我画一个美美的毕业照的妆容。 嗯， 对，一定会很好看的。现在 你都这么说了，我们都说不好看了，对吧？会很好看的。 谢谢。好的，那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就是哎，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就是不输贵妇产品的高性价比的面霜。其实我们上次推荐了一个面霜是来自海底的小精灵，那个 是什么面霜？ 难道你忘了吗？我们 上期节目那个， 对， 哦，我知道了， 海蓝之谜， 对，那个好像还挺贵的， 很贵。我们说它 之谜挺贵的， 很贵，然后它的正常的那个刷子都很贵，更不用说它的产品了。 对， 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哎，天一，你知道这个牌子吗？ 我进去看一下啊。 嗯， 欧莱雅吗？我没看错吧？ 大豪能看到吗？ 我看不到。 我们今天 OLAY， 你们看电，你们那个 玉兰油吗？ 不是啊， 就认识吗？ 因为它的那个 Olay， 对对对 ，OLAY， 它的那个字母不太清晰，所以我看不太清它到底什么。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一款产品。那其实我们先总结一下这个产品啊，就是有效成分用的是又足又扎实，而且全都是干货，而且它的这个肤感特别棒，很独特。包装的用的是真空仓，嗯， 真空仓， 对，它 防撞击是吗？ 不是，就是之前说过，就真空仓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个产品的细菌超标。 细菌超标， 对，没错。无论其实看这个成分还是包装，都是贵妇面霜级别的产品，但是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你很难在这个价位买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样品质的产品， 对，这样品质的一个产品，而且它质地也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的真空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啊，整个一个 上面有一个 有一层膜是吧？ 对对对对，上面有一层膜，而且这边是真空的嘛，鼓出来一块。 所以说每个产品的独立的那一部分还是真空的。 哎，没错。那这款产品呢是维稳加抗初老加保湿修护。 哇，一个面霜有这么多的功效哈。 哎，是的，而且它还能起到加速老化角质层细胞这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哦， 所以还是非常 促进新陈代谢，就是， 哎，而且它的这个质感呢是丝柔这个绒物的肤质感， 那就是很顺滑哈， 很顺滑，我觉得对，要比大宝好一些。 大宝是那个男生会常用的吧？女生不太会。 现在还在用吗？ 我出门前会适当的涂一点。 但是我觉得大宝还挺好的。 更多的是那个，就是运动完洗完澡之后，脸真的会紧嘛？ 对。 然后一涂那个，瞬间脸就 崩了。我们要支持国货，没错。然后它这个看点三呢，就是真空密封的安瓶环境。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你看。它整个的都是一个真空的包装，就是防止它的这个细菌超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 Olay 这次用的就是特别设计的十层全真空这样的压泵瓶子，是非常良心的。 十层？ 对。 哎呀，那这是防护的一层又一层。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打开好打开吗？ 听起来有点复杂哈。 是吗？然后而且它这个使用的就是用这个手按压凸起来的那个大圆，你看。用按压它就可以了，然后气泡霜自己从那个小圆的里面就出来了。 哎，那我感觉这也挺酷的啊。 是，我也觉得很酷。 就是这个看感觉就特别喜欢用那个按那个中奖按钮那种啪一摁的那种，或者娃娃机不有那种按钮的感觉。 对，然后这一款其实我同学现在在用， 嗯， 然后他这一款他使用的感受其实就是，比较控油，而且是空气感的泡霜，就很控油。所以大猴属于是比较偏油皮，对，所以大猴这样这个可以是用的，而且有一种滋润又哑光的感觉，对，因为确实是我身边朋友在用，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 嗯， 对，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再回来。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然后我们另外呢还有两位嘉宾，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侯。 大家好，我是大侯。 还有我们的化妆师小静老师。 大家好，我小静。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毕业照毕业聚会的妆容。 嗯 嗯，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 微信 公 众 账 号 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您可以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是的，没错。然后呢，我们今天刚才聊了一下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内容，给大家推荐了有这个国货呀，包括告诉大家其实尽量不要是在这个 盲目的 去 迷信明星推荐的， 不是迷信盲目的去这个追随吧，盲目的去追随， 反正就是明星分享的东西你也要甄别一下。 对对对对对， 也可能不适合你，也可能他单纯是为了炒高这些个产品的价格而已。 哎，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毕业的这个环节啊，其实大家还都是挺有感触的。 嗯，今年应该是一梦最有感触吧，因为 我是 你就处在毕业季当中的毕业 JNG， 你就是这个正在毕业的人。 我是 NG 那个，对，我是正在进行时。最近确实是，而且真的很忙，大家 忙。毕业都有什么事要忙？毕业前 就首先啊，论文答辩， 对， 因为已经 OK 了，就已经通过了。 现在应该各个高校论文答辩应该结束了啊。 嗯，对，没错。嗯、然后除了论文答辩呢？ 签合同， 找工作签合同，然后你就面临着，哎，我到底要去哪里？ 对， 就是这个时候的迷茫其实很普遍的，就普遍大家都很迷茫。而且你会发现你毕业之后真的不一定会一下子找到你很心仪的工作。 对，但是毕业了你又不得不出去工作，对不 对？ 对，这个时间点就是 很折磨人。当然了，还 有 对，还有很多的同学是选择出国或者是考研这样的情况。 对，继续读书。 哎，没错的，因为我身边朋友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除了这个方面，我就觉得最头疼的是，哎，你又不知道去哪里，然后这个宿舍呢又马上都要搬了，就感觉自己无家可归， 还要找房子搬家。 是，哎，是的。 所以毕业前的人都是一种焦头烂。 焦头烂额的状态。 嗯， 所以哎，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哎，我身边有很多人这个时候包括会生病， 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然后这个那个的，这个时候哎 这个皮肤啊，或者是身体，可能就有时候会暴瘦或者是发福，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者就单纯的气色不好啊，脸上起包包点点也是常见的。 对，常见的。所以而且确实我们应该是下个月就要拍毕业照了，我们班还有那种毕业的班件。 对，就是可能对，因为像对我跟一梦都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嘛，传媒大学其实有这么一个传统， 大伙儿也是，对， 大伙儿也是，是吧？就有这个传，就是首先那个毕业前，大家每个班级会做一个班建，就像 班级 MV 一样， 对，然后会留下你这个青春时候班级里所有人的影像， 对，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效仿了，就是毕业走红毯。那一天大家真的是打扮得争奇斗艳， 就是真的像 superstar 一样。 对 对对对， 那个红毯两边都是很多人在拍照， 争奇斗艳， 真的就是明星的星光大道的感觉。 是， 所以大家在这一天都是卯足了劲要打扮在自己美美的每一回。 那当然了， 还有就重头戏，这是全国的高校已经都避免不了，就是那个大家会趁着毕业典礼或毕业典礼前会拍一组，就是临行前这个照片嘛，跟自己的好朋友、 对对对， 闺蜜， 对， 跟个老师，反正就是跟学校的建筑，总之要拍很多这样的照片。 是，对。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肯定会想，哎呀，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那种专业的化妆师画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其实我想说，就是我们照这个毕业照，或是我们走红毯这个妆啊，红毯先不说了，就是这个毕业照吧，或者毕业聚会，我们自己动手是完全可以的。 对，因为什么？你就算是找了一个专业化妆师帮你画完了，大家知道夏天拍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出油、脱妆、 出汗， 还有出汗，对吧？ 出汗是最大的问题。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化妆师不可能跟着你一路。 对对对， 尤其是大家如果穿上那个毕业的那个学士服啊，那个 长袖的 超级厚， 很热， 你里边还得搭一个衬衣，要把领子什么露出来，这时候那个汗加那个帽子一戴，那个汗就完全就控制不住。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第二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就是边推荐一些这种小的产品啊， 特别适合夏天来应对这些状况的产品。 哎，是的。然后呢，也会相应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毕业照和毕业聚会的妆容应该怎么画呢， 选择什么样类型的合适。 哎，是的，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段，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 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女神和这个女人，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巾的距离啊、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六的这个种草妹版本。嗯 嗯， 我是一梦。 对，我想说你们介绍自己了吗？对，刚刚说话的是一梦。 不是我很那个什么，我很注重我们节目，所以我是次要的，我们节目是主要的。 赶紧说说你是谁？我是一梦的好朋友，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嗯，那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还有我们的化妆师小静老师。 大家好，我小静。 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符合现在的毕业季，就是毕业照还有毕业聚会的妆容。 对， 尤其是一梦下个月就要开始照毕业照了。 对，换句话说就是下个星期就进入六月份了嘛。 对， 下个星期星期周末的时候就已经到六月份了。 哦， 也就是说就一周的时间你准备，然后就开始拍那种各种各样的毕业照了。 对，天一，你记得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嗯， 我们也是在做节目嘛。 对， 就我们两个一直在做节目，那个时候我头发还不是黄色的。 还不是黄色，还是黑色的，什么？这一年之后头发变黄了， 变黄， 稠的是吗？ 稠的， 开玩笑啊！ 没有开个玩笑，其实就是想说一下，这一年过得真的很快。 对，其实大学四年啊，只有到毕业那一刻，你才意识到原来四年过得这么快。 真的，而且现在我每一次走在校园里面的时候，我其实大学四年很少吃食堂，就我们真的很少吃食堂。 你是别说我们是你，我还挺爱吃食堂的，大伙爱吃食堂。 我也不太吃食堂， 女生们都不太爱吃。 你说很，尤其现在这个外卖也是很 对 很盛行，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就我们宿舍的那个就是中南的门口，停满了外卖小哥的小摩托。 我上学那个时候，外卖的企业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暴露年龄了。 对啊， 哎，不过我们上大一的时候也，也就2014年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发达。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 近两年， 近两年真的是就是疯了一般的。就是外卖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现在走在校园里面，而且我最近特别爱吃食堂。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事情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才知道珍惜。 对哈，毕业前有几件事不是网传上吗？网上都传啊，一定要做的事儿什么呢？首先就是一次一定要去听一听你再也听不到的课。 对，因为以后你总是逃课逃课，现在你想逃没课可让你逃了，一定要吃一吃你特别不愿意吃的食堂，因为这个味道以后你可能也不太容易吃到了。然后一定要有事没事的再去熟悉一下你的校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散散步，因为这个风景可能近几年之后你也不会再回来看。 对，而且说实话，就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都陆陆续续的出去租房子住了。 嗯， 就哎，你想，其实他们还是属于这个校园的。回到校园之后，他们发现，咦，什么时候这个栏杆建起来了？什么时候这个西街面店什么全都给扒掉了？就完全就是，哎，你只要几个月不回学校，学校就可能会变化一下。 对，刚刚节目间歇的时候跟大黄聊，发现我们三个刚好是三个时代经历的不同时间的那个广院啊。对吧，我应该跟他有一段时间是搭着的。 对， 因为我是12年研究生毕业嘛，那个时候你是读大二。 对， 对吧，你是读大二，然后紧接着一梦那个大侯毕业的时候是一梦毕业，等于说咱们都是略有交集，见证了这个学校的变化。 是， 但我估计拍毕业照这个过程应该是没什么变化的，是吧，都是一样。广院的校园吧不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拍毕业照这个季节呢就很尴尬。我印象中，我记得我翻，因为做节目我就翻了一下以前的照片，我发现有一年那个毕业的红毯，我翻见我那照片，本科毕业的时候特别惨，夏天我那个头发是一缕一缕的，就是拍到后面因为我戴个礼帽，当年我还真的是想不开，大夏天我戴一个礼帽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结果那个头发压出来就变成，开始还是散着很好，就会变成一缕一缕一缕，就被汗浸湿了。 但拍照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的洋气，有没有？ 当时也知道那个汗，因为在顺着脸一直在往下流， 这么严重。 对，然后那个在广院拍的时候，我们去在那个我们跟那个很多树去合影了，趴在树上去，其实不建议大家这样，但是那个时候也特别的尴尬。就是什么呢，就是女生们嘛，那个穿着那个学士服，就是摆那些姿势就很费劲，因为很沉，然后你能看到她们精心的妆容，眼看着被那个汗水因为你稍微爬爬树搬一个姿势就是很累嘛，那汗蹭就出来了，然后那个眼影滑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照片就是他们回去还要，其实修都修不太好那种照片，我觉得，对吧？ 也是分人，给我可以 的，技术好的可以修回来， 对，把自己修得像天仙一样的我。 哎，当时天意你在照毕业照的时候有没有化妆？ 没有这个概念。 嗯， 那个、男生嘛， 男 生怎么会想着如果化妆呢？ 哇，现在的男生比女生还要讲究。哎， 对对， 是吗？ 对啊， 那天 现在男生， 就是那天我的一个很好的男性朋友，因为他就是马上就要出国了，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坐下来一起喝点东西聊聊天，他说，哎，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哎，那天我真的就是像现在这样一模一样， 素颜， 完全所有隔离都没有打的那种。然后我说，嗯 ，OK， 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啊。然后他说，我为了见你，我还特地画了个眉毛。 天哪！ 我说你这么讲究吗？他说对啊。然后结果照出来，就是因为我如果素颜的话，我的后面这个眉毛是 眉尾就是比较淡， 很淡的。 嗯。 然后照出来就是我一半眉毛，人家就是很帅的那种。气死我了。 哎，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就是很多男生在毕业季的时候拍照其实比较不修边幅，穿着个拖鞋，穿着那个背心就出去拍照了啊。其实这样的话，你发现你旁边的女伴美美的时候显得出特别有特别不上档次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不仅会聊到女生如何选择产品， 对， 说顺带着提两嘴，就是给自己身边的男朋友或者男性的好的同学，怎么让他们稍微捯饬捯饬，起码在拍照那一瞬间让他好看一点啊。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毕业照的妆容其实越大方得体就好，不用那么浓妆艳抹。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学生时代就是那种清纯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就是甚至我觉得不化妆也是可以的。 嗯，从气色角度上的话，你上了妆拍出来的照片肯定会更好看。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学生时代的这种感觉还是要清澈一些，就干干净净的感 觉。所以这个妆就别太重哈。 对，不要那么浮夸。那重点呢，就是要修饰，就是有眉毛啊、眼线、眼影，还有这个唇色。对，这是比较重点的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我们还是抛给我们的这个小静老师，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说一下。 嗯嗯，就是如果说我想要保持清纯妆， 清纯 这个词没用错吧，学生嘛，就干净一点。然后那刚刚一梦提到那些几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聊，先从眉毛开始聊起吧哈。眉毛应该是大概什么样的状态更适合学生来选择？ 嗯，学生的话眉毛不建议太浓。 不建议太浓、 啊、对，就是越自然越好。 那自然的前提下我们肯定还是要修饰嘛，对吧、 对，尽量眉毛跟发色统一，就跟自己的发色统一。 嗯，像今天你们两位大猴跟小静，你们选择的眉毛的颜色，我看小静稍微重一点啊， 对， 大猴稍微淡一点。 因为大猴他发色比我浅，我头发颜色很深、 嗯， 所以我的眉毛也会、就是、 颜色相应的重一点。 对，要不然就会显得，如果我的眉毛要是画的太淡的话，显得我很没精神。 嗯，或者说如果今天大猴的眉毛的颜色再重一点，就会太秃了，是吧？ 对对 对，而且显得我很凶， 会显得很厉害。 凶哈、啊、哦，所以眉毛一定要跟发色就是做一个最好的标志， 对， 跟发色差不多， 就显得人整个人都会柔和了，也舒服了。 嗯 嗯， 就刚刚好。 那这个产品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嗯，我自己用那个植村秀的二号色，就是它是灰色偏棕。 就是一直大家都很推荐那个植村秀的， 对对对，很好用。 植村秀的叫什么啊？眉 砍刀 眉笔，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总觉得它总是要削，你知道吗？就很麻烦。 后来又出了一个武士，是自动的， 是吧？ 嗯。 而且它这个眉笔的价格也是120块钱，130块钱左右 啊、对，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价格。 嗯、 但是那天我朋友就是在一家店里面，因为他平时也是就是画眉是非常的就是很会画眉的一种，而且他特别喜欢用植村秀，就已经用了就是五六支那个样子，非常喜欢。但是那天他居然找到了就是平价的替代品，那个才30块钱。但是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那个产品叫什么。 资生堂吗？ 不是资生堂，不是 爱丽小屋， 也不是爱丽小屋，不是这几个。我等一下，我到时候问一下我朋友，下一期节目的时候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嗯、那你们两位就是，如果刚才说那个价位是在130左右哈、 嗯， 如果说学生党觉得略贵的话，价格低一点适合的话，有什么推荐？ 就是我刚才说的资生堂。 资生堂。 很不错，因为资生堂还有植村秀。其实他们俩的就是感觉差不多，但是就是一个贵一点一个便宜一点。资生堂大概也就30-40吧。那两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颜色保持得非常久， 不掉色。 对，不掉色， 就是 夏天 出汗， 很适合夏天， 很适合夏天。 对对对，它不会掉，就是你去玩啊，去外面玩啊，玩一天不怎么掉色， 持久度足够、 嗯、对对对， 嗯， 时间很长，一天一整天。 推荐学生党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啊、 对、 嗯、 是， 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对、嗯、接下来我们再说除了这个眉毛的这一部分的话，就是眼线。其实眼影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就是涂单色就可以，甚至有的时候 对单色两个颜色平涂就好了。 对，平涂就好、 对对对。 就眼影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就不要那么夸张、不要像那种比如像走红毯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妆容就是它那个眼影要涂得很有层次感、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毕业 上学生的话不用， 话是不需要的、 就是那种妆容给人感觉上妆的感觉太痕迹感太明显了， 是的。就是等一下小静老师在我脸上可以做实验， 就是可以一只眼睛重一点一只眼睛自然一点，我看看是吗？ 那我觉得是可以在天一脸上不要在我脸上 你脸上画吗？ 我们今天可以拿你们两位的这个眼妆来做一个例子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对， 你们今天我看一下目测来看眼影都是比较简单的， 很简单， 对吧？很简单。 那个大猴是不是用手涂的？ 是的，我是不太适合画眼线，所以我一般就用深色的那个 眼影、 打一下眼尾，然后让它下垂一点，这样显得比较可怜。 可怜， 对，楚楚可怜， 楚楚可怜的， 对，弱小可怜但壮实， 显得无辜一点啊。 其实我还想说呢，其实看到大猴，觉得大猴瘦很多，所以没有很壮实的。 我真的很动听。 我今天在下面接大猴的时候，我老远就看到了一个穿的黄裙子的姑娘。我说：“咦，我是大猴吧？应该。”但是我说：“怎么变得这么瘦了？” 纸片飘过来了， 天 哪， 简直太动听了，夹鸡腿， 高兴。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见证一下这个大猴有就是现在到底有多瘦、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对， 对， 或者是搜索这个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在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对，没错、 刚刚顺着那个大猴那个话说啊，就是大猴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很简单，也很适合学生哈、 对，非常好， 这样眼睛有效果，而且 用手指就可以完成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推荐的。 主要是眼影刷很贵，然后原配的那个刷子， 多想省钱， 原配的刷子弄脏了以后吧，然后就扔掉了，扔掉了以后，手刷刷刷就很怪。还有棉签儿，棉签用来画眼尾，因为棉签其实很细，而且最主要的是我用眼影刷的话，我觉得会画的不是那么的瓷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是要代替眼线的，对，然后用那个棉签的话就咔咔就出门了。 哦，就扫两下。 对， 这好适合学生，就是尤其是那些不太会化妆的女生哈，这个方法 快速出门， 懒人化妆法， 懒人化妆法， 快速出门法。 那你选择的眼影是什么呢？ 我是，就是衰败城市，我觉得其实应该挺多人都知道的，很大的一盘，里面有12个颜色吧，都是大地色。我是选的3号盘。然后就随便看，像选妃一样看今天 看哪个好。 但其实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这个眼影的色盘太多的话，我会很难很难去就是这个抉择这个颜色到底应该怎么搭配会比较好。 选择纠结症。 对，尤其是它的搭配，如果你搭配不好的话就哇会很丑。 所以我只选一个， 只选 每一天都很专一。 所以问我们的小静老师，就是刚才一梦说了，就是如果颜色很多，有些女生确实不太会搭， 对对，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稍微好搭一点的颜色没那么多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就哦，这能这、 哦、这 个 能看到 日月精彩这个颜色，它就只有4种颜色，而且它搭配起来非常的安全，很好 搭 配， 不会出错是吗？ 对。就是你随意2种颜色或者4种颜色， 我们镜头可能看不太清这个具体颜色，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有几种哪4种颜色哈？ 对，差不多一共也就4种颜色，而且这4个颜色就是相近色，你随意怎么搭都可以， 是 大地色， 大地色的颜色， 对，就是大地色， 大地色， 对，有从深到浅，然后它色系都一样，就是大地色，棕色。深棕浅棕很安全，强烈推荐。 所以就学生买来的话放心，即使你化妆水平比较手残没关系， 没关系， 画不坏 啊，对，画不坏，反正是画不坏，非常保险。 对，就是还是很保险的，我觉得。 对， 那说完这个眼影哈，那眼线部分我觉得这也有点挑战是吧？你看 大 侯这么资深的都不太愿意去挑战。 对，眼线还是挺难画的，因为我碰见过很多人，我很多客户啊，他们说眼线很容易画成虚线， 虚线 或者那种心电图，就 对，画不实， 手抖，你知道吗？ 抖，因为眼睛，我觉得眼睛就本来是个人会 很 恐惧的器官，又很敏感， 对，很敏感。 你拿那笔尖往上一挑，我记得以前我被当做化妆小白鼠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个画在眼线这环节，我的眼睛控制不住会抖。我真的控制不住， 超紧张。 对， 哎，有的人确实就是眼睛那块很敏感， 非常敏感。 对，所以画眼线的时候就是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或者眼影。对， 所以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有没有什么好的、稍微好的办法，让大家要么好画一点？因为确实很多女生并不太擅长这个。 其实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关于眼线的这一部分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用那种棕色的眼线， 对， 显得会非常自然。 对对， 眼睛 对。 而且，也不会显得，就是因为我觉得黑色眼线有的时候会把眼睛弄得很愣， 对，很愣， 就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棕色的眼线还是推荐给大家的。另外，我觉得画眼线呀，其实还真没有特别，就是说那种方法， 就是熟能生巧，是吧？ 就熟能生巧。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自己给自己画，或者别人给你画的时候，把眼睛闭上，用手把它翻起来。用手把它翻起来， 翻起来， 对，翻起来往下看， 天天 往下看，我就在学老师那个动作吧。 对，就翻起来 往下看， 翻起来往下看，你就一直盯着下面看， 一直盯着，找个点是盯着。 对对，它一是转移注意力，二是它 就 放松了， 不要对眼， 对，不要逗眼 就 好 了。闭着眼睛，然后翻起眼皮，然后往下看。 对对，往下看。 这样哈。 对，往下看。 为什么看着很奇怪的？ 我也 在屏幕中。 你这个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是吗？就正常一点，就是翻把眼皮提起来一点就好。 对对对，你就闭眼睛就好。你不要平视或者睁着眼睛，会很紧张，尤其别人给你画的时候很紧张。 看见笔冲眼睛了。 就看就来就不行了。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 对，可以试一下的。 很好用。 对。然后其实比如画一点内眼线呀就可以，画点内眼线， 内眼线或者后面加长一点点， 加长一点点就 OK。然后眼影的也是最多就是平涂2层就好，而且毕业照的妆还不是，还是不要太浓，生活妆就 OK。 对，生活妆裸妆就好。 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嘴唇唇色、 哦、唇色唇色的话就是浅色了，裸粉啊或者裸橙色、浅豆沙色， 或者是就是因为夏季了嘛，夏季的话我觉得涂一点那种布灵布灵的也可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稍微偏 唇釉、 对对唇釉或者唇动，就是或者就是涂完唇就带颜色的唇膏以后，因为它质地是那种就哑光的，你可以再涂一层唇动，就让它局部提亮就好， 对对 对, 对， 就不用整个嘴巴，要不然就会显得脸很油， 对，是有一点、 就是吧， 就是如果嘴唇太亮了也不太好。 对，然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毕业照就是拍照片嘛，那肯定是要就是涂一些就是侧影啊高光这些， 这个很重要 是吧， 这个是所有步骤里面太最重要的， 对 就尤其是拍照，因为就首先就那阴就暗影啊还有高光啊，这就比如说你拍照的时候，因为拍出来的就是跟咱们平时还不太一样，对对对，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之前就是做过对比，就打暗影或者打暗影然后不打暗影做一下对比，真的很有效。 对，我觉得一会儿一梦反正会现场来给我们试妆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一会儿可以那个一会儿一梦先画半张脸的时候我们看一看， 这个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这个暗影会对这个妆容这脸部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家通过摄像头看嘛，有点类似那个拍照片的感觉，对吧， 对， 看看这个对比的效果能有多么明显。 是的，好，然后我们大概也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毕业妆容基本上要画的， 对，然后也推荐 对， 然后也推荐了几款可能更适合学生来选用的这个比较平价的这个相关部分的这个化妆品。 是的，那接下来在我们的第三部分的时候呢，一梦和小静老师呢就要到咱们的表演区，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毕业妆容的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到底应该怎么画。然后我们先听一首音乐，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毕业照毕业聚会的妆容你该如何化呢。哎，刚才其实在我们前两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化妆的这个步骤。 对，或者说你要在这种妆容里面你要注意的点有哪些。 嗯，对，没错。然后今天呢我们有请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还有我们的化妆师小静老师。 大家好，我小静。 嗯，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来做今天的这个模特。 对，今天我们的一梦为了配合主题也是完全的没有上妆的， 是 纯素颜的状态。 老师要还要给我先打一下隔离。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移步到这个表演区，然后开始我们的 今天教学之旅。 教学之旅，没错。好，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表演区内哈，然后现在我想我们的小静老师肯定第一步是要先给我打一个隔离的，而且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妹子们啊，这个化妆之前，这个在上粉底液之前吧，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打隔离，否则会伤皮肤。好的， 对，今天我们就等于说完整的为大家呈现了说如果你要打造一个毕业妆容，你所需要经历的所有的步骤啊，等于说今天我们是从基础开始教学啊。嗯，其实这个妆容虽然我们今天是定义说是毕业，但很多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比如说上班族在一些场合拍照啊，也是尤其是出外的一些社团活动啊，或者说朋友聚会啊，难免都会拍一些照片，那这个时候呢确实特别浓的妆容也不适合，还是适合这种比较清新淡雅的妆容，干净的妆容，对吧？ 是，那我们现在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点，更方便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可以看得到。 嗯，好，这个镜头可能是不能拉的。 啊，不能拉的是吗？ 我们就只能用语言给大家再多多描述一下。 嗯， 好，现在我们要做的什么步骤，小静老师？ 我先打一层隔离，然后保护皮肤。 好的。那我这时候跟我们的大猴聊一下啊，就是隔离其实蛮多的，而且是现在所有女生化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哈。 是的。 但是什么哪些品牌的比较适合推荐给我们的学生呢？ 其实学生党的话，你像刚刚一梦拿的那一个 CPB， 那个在国内可能就有一点贵，国内要600块钱，然后在国外买或者对或者找代购的话，大概是400多一点这样， 还是小贵一点。 对，还是有一点贵。然后还有人说，就是它的平价替代版是那个 ZA 那个牌子，好像也是资生堂旗下的吧。那一支大概就国内应该也是100块左右。 哎，这个价位还比较合适。 对， 因为它是消耗量比较大。 我有很多的同学都在用那一款， 是不是？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隔离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用好的。 是 保护皮肤嘛。 但 CPB 的那个价格，可能对学生党来说，一周的饭费就没了。 对， 还是有一点小贵。然后其实挺多人在用兰芝的那个隔离，兰芝的隔离跟 CPB 这个还不太一样。兰芝它是像 CPB 它是有点像粉底的那个颜色，是米色的。然后兰芝它是分绿色、紫色，还有其他的系列，还有粉色什么的，我也记不清楚。但卖的最好的就是绿色和紫色嘛。那个国内好像是要300块钱，但是找海外代购的话，大概就100多。我觉得那个性价比还可以。 嗯，如果找海外代购，这个价格我觉得是能接受的。 对 对, 对，而且是耐用的。 它的大概，比如说买一管，大概能用多久？ 哎呀，这个看脸，你像一梦的脸，可能能用3个月、4个月；你像我的脸，1-2个月吧。但是 大猴谦虚了， 对，谦虚了。 但是它现在出了新版，要比以前更水润，要好推很多。但是我觉得越水润就越不耐用。 对。好推了，因为人每次一不小心就多推了两次上去， 对，心也是有点痛。 对，并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啊。 对， 属于这个属于消耗品，对吧？ 是的。其实用的还是挺，如果像有一些女孩不愿意再去擦防晒的话，就直接用隔离，里边它也是有防晒值嘛，就直接用隔离的话，那用的超级快，每天都要擦，每天都要擦。 所以我们推荐的后两款看你的经济实力。 对， 如果经济实力好一点呢，那用贵点可以，如果我们普通的那100多的这价格的还不错。 对， 就 A 是吧，这个， 对，就很多吃土少女就可以考虑一些比较平价的品牌嘛。 嗯， 然后还有像爱丽小屋啊这种牌子也都有出隔离， 嗯， 大概就是在国外买的话几十块钱，这种可能就更适合有一些高中生初中生他们来擦。 嗯，好，接下来现在我的隔离已经打完了，嗯，然后我们的小静老师呢现在过就是画眼妆， 对对对，现在开始画眼妆，然后 对，然后小静老师的化妆这个习惯可能跟平时跟我们不太一样，她是可能要先画眼妆然后再擦这个粉底液， 最后打底，这样很干净。嗯， 那等于这也是一个我们小静老师的独家的方法啊。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因为夏天本来就容易花妆，然后妆面持久度也没有那么长时间，所以就是粉底液最后打特别好。 嗯，好 好，我们今天看一下这样的效果哈。其实我觉得擦完隔离卸，我就觉得这个一梦的脸的颜色已经开始有变化，因为就开始泛光的感觉。好，现在我们是在画眼妆，现在是在打眼影是吗？ 对，我先平涂一层浅色的，但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颜色就是大地色。 嗯，大地色也是女生化妆当中常用的颜色。 对对，就比较安全保险。 嗯，好，这个平涂的手法有什么要给我们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学生党的吗？ 平涂只要是眉毛以下，千万不要在那个就是眉毛以下的，就大概这么宽的位置留一点留白。 你这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我们镜头没有那么近哈，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横来比如说有小拇指一半的这个指甲的距离，还是更小一点？ 我这边看着大概是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这样。 对 对, 对，四分之一留， 四分之一 留白， 就是眉毛下面到眼睛之间我们有四分之一是留白的，就贴近眉毛那一侧留白， 这个， 是吧， 这个打起来是有一点亮的那一种吗？是 这个微微珠光， 是带珠光的是吗？哦，真的很好看这个。 对，现在我们即使通过镜头也能看出，就是打过眼影这一边跟没打这一边整个眼睛的饱和度是不一样的， 对，更立体， 直接凸出出来了， 是， 嗯，所以好像这也是我们女生眼妆为什么会我们会额外的把这个要反复强调，就是女生我们第一眼看到眼睛嘴唇对吧， 对， 那这两部分我们一定要花心思多一点， 是， 对，但是这个是珠光这个系列，那除了这个我们大会有没有别的推荐的，就是其他更适合我们学生用的？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眼睛比较小或者是单眼皮的女生， 嗯， 好像是一般更适合哑光一点的那种， 就珠光可能不适合我们单眼皮的小眼睛的女生。 对， 练坏了眼睛会有点鼓吗？ 就是会有一点，因为一般眼睛比较小的话，女生她可能化妆的时候更突出她的鼻子或者嘴巴这样， 嗯， 如果在眼睛上打了珠光的话，就会一下子就整个抓住， 就眼皮就出来了。 对，而且我觉得啊，好多内双或者是单眼皮的女生在画眼线的时候画的特别厚，就是画好多层，因为一睁开眼睛还是没有 了， 也没啥地儿去打眼影打珠光啊。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一点伤人？ 让我想起来以前在那个演出话剧的时候，因为舞台妆本来就比生活中要浓一点， 嗯， 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化妆师给我画那个也是眼线，画完之后说睁眼吧，睁眼说嗯，继续闭上，大概反复三次之后，我发现已经画了厚厚的一层， 是的， 但是即使这样 一睁眼就没了， 还是没有， 就内双的痛嘛， 就我觉得真的是欺负这种单眼皮的人。 对，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眼线笔半个月要用完一支，我说哎，我觉得我一支能用三个月四个月， 很耐用， 闭上了眼睛给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嗯可以可以。 那所以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瞎想，因为我也没有试过，那这样的女生是不是其实用眼影会比用这个眼线笔效果更好，因为反正涂了眼线也看不太出来， 可是眼线更持久啊。 哦，对，眼线的效果会更持久。 对，我觉得眼影我作为一个大油皮啊， 嗯， 我用了各种各样的眼影都会自己就化开了，就不知道就飘散到哪里去了。 哦，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夏天拍照为什么要注意这个细节哈。 对， 就是你眼影即使涂的再怎么样，架不住你会脸上出油出汗。 对，出油出汗就没了， 就化掉了。 我觉得化掉还好，要是花掉更惨。 哎呀，超级惨！所以我不敢用那种就防水性能不好的睫毛膏或者眼影。如果用了的话，像我这脸上爱出油爱出汗的，哎呀，可精彩了！ 拍照拍到一半，发现这个画面 对它就汇聚了，你知道吗？汇聚在眼尾。 这本来是个清纯的学生妆，到后面变成烟熏妆了。 是的，超可怕。 嗯。好，现在我们的小静老师给我们一梦画到什么步骤了？ 我现在在画眼线部分。 嗯，眼线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比较难画的部分啊。 对对对， 来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更好的画眼线。 就是直接闭着眼睛就好。 就是别人给画闭着眼睛就好。 对对对，这样就是一是他本人也不会紧张，也会舒服一点。 嗯，好。那我们继续跟我们的让我们这个小静老师专心的给我们一梦画一下。其实现在两个眼睛都涂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眼睛的轮廓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就 目前只涂了一半 啊？ 对，现在是只涂了一半。 啊，就是你现在在画眼线这一边是涂了是吗？ 嗯嗯，对对对。 啊，我以为他另外一边也涂了呢。好，那现在就让我们的小静老师专心给我们的这个一梦画眼线啊。那继续跟我们大豪聊，刚才提到说这个眼线。其实是一个比较，尤其对于这个单眼皮的很多女生来讲，是特别难以搞定的一部分，又画的要厚，还不太出来。 嗯， 对，所以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跟眼影更好的配合，能让眼睛就是稍微提亮？我觉得小眼睛的女生或者单眼皮，就是希望眼睛变大才会做这些工作，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单眼皮或者内双的女生，真的可以参考一下周冬雨的那个眼妆。 嗯， 她是并没有把眼线画得很厚，但是她眼尾拉得很长。 哦，就不要把它放在厚度上面。 对，其实不同的女生好像适合的眼妆也不一样嘛。嗯、但是我是觉得周冬雨那个画法的话是刚好，因为她五官其他的地方像鼻子啊、嘴巴都很好看、 嗯， 她刚好没有特别的突出眼睛，但是眼睛又看起来是精神的，然后显得整个人很精致。 对，我觉得周冬雨的这个妆容，尤其是她近几年啊，我觉得这个随着她演技的成熟，这个化妆技巧也在不断升级。 是真的，她的穿品也变得好好。 对，然后包括她的发型啊，以前是长发嘛，也是变短之后，整个时尚感就加分了。 对， 所以可能很多我们小眼睛的女生可以参考一下哈。 是。 对，那除了说小眼睛，我们还有很多女生的眼睛都是大大的双眼皮，比如说像我们的大豪，其实眼睛、就是、 啊，天 哪， 好害羞、 就是双眼皮哈。那像这样的这个眼睛，你觉得？更适合我们也是推荐产品嘛，推荐一些哪些更适合这类的女生的、那个 推荐给学生党吗？ 推荐给学生党。 最近有一个风很大的眼影，就是 MAC 的。 嗯， 魅可，他家其实不属于特别平价，但也没有非常贵，一盘就是单色的眼影这么大，大概是150-160块吧，在国内卖、嗯。可是那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色号叫 Omega。 Omega。 对，就是跟手表、 那个、 对，就是跟手表一样。电阻是电阻吗？那个 老是电阻 Omega 吗？ 对， 对， 然后它特别棒的一点在于那个叫鼻影神器，就不光可以用来当眼影， 还能当鼻影吗？ 对，等于你100多块钱就阴影和那个眼影全都搞定了。对， 哎，这很神奇啊！ 是，它就感觉还，如果你100多块买了，等于买了两个的话，是不是就觉得不太贵了？ 对，单说一个单色眼影，这个价格听着 其实有一点高。 对， 对，毕竟其实要是再添个200-300块，有时候都能买好大一盘， 好多色的那种。 嗯、可是那一个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就是它的那个阴影是属于不会显脏。 哦。 对， 阴影最大的问题就是画完之后像胡茬，因为它没有那么干净。 对，有的那个阴影很深，像 NARS 有一盘叫。哎呀，我也不记得色号了，就是很出名的一盘阴影、嗯、这么大一盘，那个我打上了以后就明显分层，就画鼻梁也是，就突然两条 突然那块就深陷进去， 对，不是特别自然。然后 Mega 的那个等于它擦在眼睛上会显得眼窝比较深， 嗯， 虽然没有特别出彩，但是不会出错。然后擦鼻子的话，就是皮肤白的话就擦少一点，皮肤比较暗的话就擦多一点，哎，就有鼻子了， 鼻子突出来。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学生党，在于什么，就是首先这颜色多不好选，难控制，那这个颜色就一种， 对， 其次还功能性比较多，还能用来当鼻侧影啊， 是，但挺不好买的，好像听说到处断货，我觉得要是遇上了有货就赶紧买、 嗯、 因为那个东西国内外的差价很小的 啊，就所以说国内遇到就可以买， 对， 不担心买 就可以买，尤其是商场如果有活动的时候，哇，迅速的拿几个那个倒不是特别耐用，如果当做暗影的话去打在这两边的话， 有点 那就有点浪费， 面积有点大， 所以我有一点不舍得，我还是擦眼睛和鼻子。 OK， 那这款既然不太好买，我们说一些稍微大家更容易买到的吧、 嗯、 适合学生党的 有一个牌子叫 T T-A-R-T-E Tarte是这么读吗 ？TARTE 对，在国内好像是没有，但是代购现在谁手里没几个呢？ 对， 就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丝芙兰买到过，当时还在打折，打完折等于90几块钱。它是高光加阴影， 高光加阴影， 对，就一口气就都搞定了。而且那个阴影我试了一下，也可以擦在那个眼尾，就是用来拉长眼睛也很自然。那个。我搜了一下代购的价格，大概也就是140-150块钱，挺大的一盘。这样 就是它的这个用的持久度反正会相性价比会高一点， 对，但是它的颜色就是稍微有一点深，所以在取那个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不要一上了一大笔下去就回不来了。 因为它比较适合它那个牌子是针对美国欧美的那种他们出的嘛，所以人家是比较立体的，有时候阴影打得比较重的话也很好看、嗯、但是亚洲人的话一般还是要自然一点，就是若有还无的那种， 那是比较好的。 对， 你要上来很重的，除非你真的是那种五官非常立体的脸，但是大部分亚洲人好像 是 没有， 就都是我这种大扁平脸。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摔到了地上，然后就跟盆儿一样。我妈说我小时候刚出生更平，然后他很努力的给我捏鼻子， 捏鼻子是吗？嗯、因为我其实我现在目测，我倒是没有觉得这个大猴的鼻子有什么，我觉得大猴的鼻子很挺， 它很大，就是肯定是捏肿了。我觉得， 我觉得大猴今天是专门自嘲的一期节目吗？对自己的五官相当不满意啊， 很不满。 哎，好，现在我们的一梦画到什么部分了？ 我们现在打粉底，刚才我说了粉底最后打，现在就是。也不能说最后一步，那个粉底打完以后我会再做暗影高光。 嗯，等于现在两个眼睛已经是完全画好了对吧？ 嗯，现在只画了右边的眼睛， 还是只画了右边的眼睛。 对对对， 然后用的那个眼影是 眼影就是日月精彩的那个四色的大地色。 嗯，是那种刚才推荐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还是用的稍微复杂的画法？ 用了最多三层吧，刚才 最多三层、啊 哦、对，因为它那四个颜色都是相近色，就是随便怎么搭都行。 嗯，哎，那我稍微有个小小的提议啊，就是在另外一边眼睛的话，看能不能用一个颜色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因为很多女生如果画不好的话，可能一个颜色是我们就是他们可能更能驾驭的哈，我们看看效果是能有很大的差距吗，还是说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哈，也等于说给我们的女生朋友多一个画眼影的一个选择。 对，其实差别没那么大。 对，但这个方法会更简单一点、哦、 对 吧？ 对对 对。好，那一会儿我们可以让一梦给一梦画的时候先画一个单色的，我们看一下，看看这个效果，让大家学习一下对吧。现在是整个脸在画这个粉。 对对对，打底。 打底，这个打底的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学生来画这个妆的话重要性到什么程度呢？ 打底其实就是磨皮的一个过程， 就是让我们尤其很多女生这个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话，这一步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是吗？ 对、 打底还有遮瑕是不是都在这步完成？ 打底遮瑕就是调整肤色，然后让皮肤看起来有光泽一点，然后就是也会比较有气色。 嗯，现在我看你是在用粉底液了是吗？ 对对对， 在这个 我现在在局部提亮。 局部提亮， 对。 你现在用的是个什么品牌的产品？ 这个就是那个本草的 Cover Mark， 这个特别好用，而且很润，特别润。 李一梦现在涂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嗯，我觉得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匀开，我感受一下。 嗯，现在匀开一下。 对。 基本这个提亮是在我们的眼下、 就是、 然后那个腮 眼下、然后 T 区然后还有下巴 就相当于高光的一个作用。 对对 对， 就所以我们需要提亮的部分都可以用这个 挺润的，其实是真的挺润的。 对，这个就是特别润， 就很适合我的这种干皮。 哎，那如果夏天拍照的时候我们说嘛，出油出汗这是必须要应对的，那一旦出油出汗了，那就我们的这个底妆是不是就容易花掉了？ 所以我们打完底以后必须就是就打一层薄薄的散粉 来 控油。 控油， 对对对。 那出汗这个就没办法了是吗？ 对，出汗你就勤补着点 就只能勤补了。 对，勤补着点。 好，现在我们等于是把这个高光部分提亮完成了。嗯，好，那我们趁这个我们 小青老师化妆的时候来聊到这个咱们这个粉底的选择了哈。 嗯， 这个也是女生中就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尤其夏天嘛，我们刚才说了，你出个油用那个散粉定定还行，出汗真没办法了，是吧？ 是， 只能靠补。 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产品，没有这个散粉来推荐给我们的学生朋友们？ 我觉得大家好像夏天的时候特别愿意用气垫，因为补起来特别方便。我今天就带过来了一个，这个最近风特别大。 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把镜头给到我们的大猴。 嗯 嗯，给到大猴。 大猴在这里。 好。 这个现在出了新包装，前几天我看林允还在小红书上推荐了，好像又有新的升级版。我这个是之前买的， 嗯嗯， 我们可是真没拿一分钱的广告费呢，人家拿， 我们真的在推荐好的产品。 对，这个我是真的觉得还不错， 嗯，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水光感的， 水光感 啊，就是擦上以后脸是有一点亮亮的。 有点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布灵布灵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韩国那个很多女生那种皮肤好到一定程度整个人都会发光， 泛着水光。 对，咱们虽然没有那 好皮肤，油光不太一样，是水 光，咱有钱呢咱有钱咱买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持妆度还不错， 就是比较持久。 对，即便我这种大油皮啊也能撑个三四个小时再去补。我用有一些就是持妆度不太行的那个气垫，恨不得每一个小时铺一次，那一盒就一两周就不见了，就没了。这个还行，因为它是粉霜。 粉霜，所以说在夏天，尤其是我们拍照哈，这个应该是个比较适合的。 对， 如果能在北京的这个毕业季，这个六月份吧哈， 撑住是吗？ 能撑住四五个小时，哇塞，那搞定了。 对， 基本也就这么长时间。 差不多，因为妆。如果真的是拍四到五个小时的照片的话，不是妆撑不撑得住，人都撑不住啊。 对，因为天气太热了。 太热了。 对，其实基本我觉得毕业照，哎，分哪种啊？如果是那种大片式的毕业照，估计是可能要时间长，尤其到那种操场上，就没有任何遮盖物的时候，就真的是在太阳底下拍。 是。 那就是真的是特别考验妆容持久度的一个场合。 对，很拼。 对。 大家也是为了留住自己最美的时候。我就记得我那会儿拍毕业照的，我带了一大箱子的那个化妆品，随时要就严阵以待要补。 就是拍完一组照片，好，我们现在换个景， 对， 所有人去补妆。 对，当时我们几个姐妹嘛，就互相是对方的那种，就像新娘跟妆一样，就来来来，你脸上的粉花了，来扑两下，就是大家都要美美的，然后最后统一汇集到我这里，我来 P 一个一个的放大，然后把脸推小，特别的不容易。 哎，那你现在说到 P 图啊，我插一嘴，你觉得就是化妆，比如说妆容特别精致的去 P 图，跟你这个就是当天没有怎么化妆或者妆花了之后 P 图，你觉得就是从你目测来看这个效果差距有多大？ 还是挺大的，因为 P 图的话它其实主要是拉长腿，瘦脸。 对， 但是你如果没有睫毛膏的话它没办法，就像以我的技术是很难去给它补上个睫毛膏 啊，就你的眼睛会没有那么有神。 对，然后眼影的话我也试过呀，就是现在也有那种软件可以后期补眼影，但还是不如他自己精心画出来的那种自然。 自然，对，所以说我们不要完全 不能依赖 P 图，而且最主要的是那个原图可都留着呢呀。 对，小心哪天黑历史爆出来。 对， 所以为了自己在毕业照留下的最美的瞬间，我们还是要 精心的画个美美的妆， 勤快起来。好，我们现在看看我们那边现在画到什么步骤了。 现在我们的小静老师正在给我打侧影。 嗯，哎，侧影这个是我们一直忽略的一个部分哈。 对对， 就女生容易忽略的。 对，但是这个又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就先打右边脸，然后你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对比。 好， 好。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个？那个 MAC 的那个暗影。 暗影， 对，暗影它只有这一个颜色，然后还有一个高光。 对，所以你不存在选择纠结症这个问题哈。 对对 对。 那好，画暗影的话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呢？ 画暗影一定要少涂多次， 别上来一刷子上就一条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 MAC 的颜色，不管是它不管是口红啊，还是它的这个暗影，就特别上色度非常好。如果一下子给的非常深的话，后面就不好调整了，所以就慢慢涂，一层一层涂。 好，那在哪些部位是我们一定要额外注意的，要再加深的呢？ 就是颧骨的位置。 好，一梦可以把脸稍微侧一点，让我们看看。 要从那么高的位置往下刷吗？ 对对对，这样就是他脸就是有一个提拉的效果。 哦。我一直都非常的实在，我就只打我那个下颌骨，就唰唰唰。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呢是周六，所以我们是种草莓环节。嗯，我是一梦。 我是嘉宾天一。嗯，我们刚刚一梦在我们小英老师的帮助下画了眉毛有画，对吧？ 对， 打了底，画了眉毛，画了粉，然后 真不一样啊。 然后你现在只打了一边的侧影，对吗？ 只打了一边的侧影。 对，我觉得一梦可以把两个脸就是对着镜头这个方向转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种感觉。现在是没有打侧影的这一边，转过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感觉最明显就是你的这个轮廓更清晰了， 对，尤其正脸的时候会更清晰一些， 正脸的时候更明显，一边更凹进去了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整个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打腮红还有这个唇彩，所以等一下我还要过去补一下这个。 但你现在的眼影是完全画完了？ 没有没有，这个眼睛还没有。 这没有什么，我 的左眼睛是没有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眼睛的感觉，画了的其实我觉得它这种妆容好处在于它不会特别的夸张。 对的， 即使没画，我们现在看起来也不会说觉得一只眼睛特别突兀，就证明你化妆它只会在隐隐的帮你提亮，而不会让你觉得哎怎么这么浓妆艳抹拍个照片，不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 很自然。 是，那还是希望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还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的所有的状态。 对，还有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 好，现在我们继续让我们的一梦去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把去后面的妆容完成。 好的， 嗯。 好的，我已经来到了表演区，现在我们的老师应该是要给我补一下这个眼影的这一部分。嗯， 对，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有的女生会画眼影，可以画像就是两三层这个颜色递进的，但如果是那种不太会画眼影的呢，我们说一层也可以搞定，像我们今天大猴的妆容就是用一层的眼影，只是在眼尾稍微勾了一下， 对， 整个眼睛也是很有神采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懒人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让它省事儿。 对，只要把这个，其实我觉得像大猴的眼睛它是把眼尾拉长了嘛， 对， 等于说把两个眼睛在脸部的比例给它放大了， 对， 这样还可以使得脸会更加的， 对，会显得脸 瘦 一点， 有收敛的效果。 我发现每个人化妆就是还是按自己的喜好来， 嗯， 就有时候像之前也有化妆师跟我讲说你更适合什么样的发型，你更适合什么样的妆容，但是化着化着就还是回到自己最喜欢的那种 舒服的一种状态。 对，你像我个人就是特别喜欢狗狗眼， 就是那种可怜的个人感觉， 对，有一点下垂， 嗯， 包括我就是喜欢的男生类型都是那种眼睛有点下垂。 你先是从自己的化妆就看出了自己的喜好， 再看一看就没完了，然后最后就是把我拖走，你不要再说了，下一个节目。 好，现在我们的小静老师正在给我们一梦补另外的这个眼妆部分，是吧？嗯， 我现在在画眼线，就是另一边的眼线。 好，那等我们这个一梦画完了两边眼睛，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妆容效果哈。刚刚只是画了一边。那好，回来继续说这个妆容的问题。我觉得学生这种妆容之所以我觉得会推荐，就是在于它既在隐隐的帮你把很多你脸上不好的部分提升了或者做修整了，同时不会给我们感觉我们参加舞会的那种特别浓艳的妆容的那种距离感。其实好像很多女生抗拒化妆，其实抗拒的不是化淡妆或者是裸妆，抗拒的就是浓妆艳抹， 对，大红唇啊什么的，很多男生也不喜欢。 对， 但是我很喜欢， 显得气场很强，是不是？ 但我觉得那个特别挑场合， 是， 比如生活中，就像我们说拍毕业照，你要是画了个大红唇，你会在人群中特别的出挑，但是有点太过了， 有一点怪、啊。 对，但如果今天你去拍一组你的沙龙照 的那种， 对， 超适合。 对，你配一个这个妆，那这个特定场合是合适的，包括舞台妆，其实大红唇是可以的。 对，而且也要看五官，你像我的五官就是根本涂不了大红唇。 啊，对，有的人嘴唇是小，就是他整个是小嘴， 对， 你涂那种大红唇好像很难， 怪， 对，你画不出那么大的宽度和维度来， 也看整体搭配。就是我记得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师妹、她就是脸小小的，然后五官都比较紧凑，嘴唇是那种很性感的厚唇，她每次都画那种很欧美的很浓的眉，然后打厚重的眼影，大红唇很好看。 对，其实而且我觉得就是嘴巴肉嘟嘟的那种也适合画红唇。 是的， 肉嘟嘟的，哎， 你想到了自己。 对，我就想到我这个嘴唇，但是还好我是男生，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男生也都是有不少出门擦防晒、擦 BB 霜、可精致了、 刚才说我男闺蜜都画眉毛的。 是， 对，刚刚那个一梦给我展示了一个他跟他的同学的一张合影，就是他讲到的那个段子嘛，他就是一个素颜状去跟同学拍照，没想到他的这个男生同学竟然把眉毛做得特别精致，然后我一看照片，说实话，不化妆跟只化了眉毛的，别看是男女在一起拍照、你都会觉得这个男生给人感觉更利落。 是， 因为女生不化妆，因为像女生很多人天生眉毛就淡， 对， 或者说她五官，比如说眼睛小，或者说是鼻梁不够高的话，你这一拍照把你的这个面部扁平感就扩张了。 是的， 别看小看一条眉毛，它会让你的五官直接抽出来，在我们视觉效果里面。 是， 所以这种细节一定要注意啊。 眉毛其实还真的是挺重要的，所以现在很多女生包括男生啊，懒嘛，然后或者手残党，就直接去纹一个半永久。 哎，对，其实我们今年既然是我们种草了，我们去推荐各种方法，不仅是产品。 是的， 如果你真是手残党，其实半永久是一个，你首先它不是永久性的，说你不可逆， 对， 一旦纹坏了或者以后潮流变了你没办法调整，半永久它是慢慢 基本一两年就自己就 退掉， 慢慢的吸收掉了。 对，你可以随时再去更改，包括你只要纹的不是那么的实，你还可以有一些空间自己再去修一些， 是 根据妆容啊。 但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市面上我感觉半永久这个市场还挺乱的，不管是从价格上还是产品上，我以前那会儿没有做过半永久的时候，到处打听嘛，就问到一些美容院啊什么的，要10000多， 哇， 很贵呀、 这个我觉得即使刚上班的上班族都有点难以接受一下。 是啊，学生党就 更不可能 吃土了呀。 对， 觉得很贵。后来我去正规的医院打听了一下，但他也是承包出去的，就。我去当时去的是八大处，他给推荐就是在他院子里有一家这样的，是5000几， 5000多。 对，然后后来我又找了一个专门做眉毛纹绣的那种，是1000多，我这个价钱差别好大呀。 对， 但是不知道他们用的那个料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我觉得只要在脸上动手脚还是要谨慎点。 对， 既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还要看一下这个资质问题。 是， 你找一家便宜的小店，那一旦做不好了有很多危险，我们不知道。 对对，就尤其卫生的这个情况，所以选择起来还蛮困难的，是到底选择特别贵的，还是说选择一些便宜一点但是不那么正规的，这个事儿也很难去说。 对，所以说如果你真担心的话，那就还是看我们节目学一个 好的技巧， 对，认真的，认真的画吧。 对，每天也可以改，随时可以修改眉形。如果半永久的话，它确实那个空间就要小很多，就你没办法平眉，然后那种大挑眉 来 回切换。是， 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为了上节目嘛，可能会在眉毛稍微涂一点，让这个眉毛看得更整齐。 是， 我就觉得即使是作为男生来讲，我都觉得涂眉毛是件技巧。我现在都觉得自己涂得不好，是因为没有涂出那种化妆师画出那种厚度感。我觉得就是那种，因为男生更喜欢那种，比如说稍微宽一点眉毛，然后眉峰是很挺的嘛，这是男生的眉形嘛。我都觉得这个厚度加不上去，就是我就很害怕自己一旦弄了很用很大力呢，这个眉毛就太重了，但是这个轻呢就感觉厚度上不来，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个画眉毛真的是一个技巧活，不好画。 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就 看状态是吧， 对，看状态 好 的时候就觉得哇化妆师，然后画的不好的时候就两条粗粗的小细眉，很丑。 对， 其实还影响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注重修眉，对吧？平常把这些眉毛周边的这个杂眉毛要去除好， 对， 那这个眉形基本保持住，在基础上再稍微添一点。其实我觉得女生的眉毛的难度倒不是这个宽度哈，因为毕竟细，女生眉毛相对细一点哈，但是这个眉形比较难控制， 是， 你是直眉挑的圆的是吧，这个可能还是要看自己的脸型， 对， 反复画才能找出那个感觉了。 是，我也经常看那种化妆师啊，或者包括抖音上面会教画眉的小技巧，什么 Z 画一个 Z， 就典型的一看就会，一画就废，就是 你看着 很 容易， 上手 很 难，对， 上手很难， 是，这真的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的女生同学们啊，听我们的节目和看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其实，在毕业前啊，想美美的拍张毕业照，在宿舍多画点功夫， 对， 多 练 一 练，实在不行找化妆师吧。 对，为了那个那一组照片美美的嘛， 对 吧？ 钱包就要受点罪。 好了，我们看看现在一梦这边的妆容画到什么部分了。 我现在在打腮红，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唇色了。 嗯，现在正在打腮红是吗？ 对，然后我刚才还打了一点点，稍微打了一点点鼻侧影，就会显得鼻子整个五官会更立体。 好的，我们那个一梦可以往，对，往中间稍微做一点啊。 本来就很立体 的。对，好， 这个腮红好好看呀。 镜头可以切到一梦这块，看一下这个腮红的感觉。虽然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比较强的光线下哈，可能没有我们肉眼看得那么明显，其实现在这个一梦的腮红感觉其实气色提升特别多。 是的， 我们反复教大家这个画腮红的这个方法哈，我们今天还是请我们老师再强调一下，腮红主要画在什么部位，然后用什么样的手法。 腮红的话你最好用刷子，然后如果说你像现在年轻人都会有一点点黑眼圈，所以打腮红一定要就是在眼下。 眼下， 对，打得高一点， 打的位置偏高一点， 对，打得高一点，然后也可以打到颧骨上，但是颧骨上打的颜色浅一点点就好，就会显得人很精神。 这样是会显得脸比较瘦吗？还是显得比较可爱？ 会显得脸比较瘦 哦， 因为 提升的作用， 等于把腮红的位置打得偏高。因为我们通常以为这个腮红只要打在这个颧骨上就可以了哈，但是我们老师建议颧骨稍微浅一点，颧骨上、 眼下，哇， 对， 眼下。 如果颧骨上颜色过重的话，就会显得人有点厉害。 是的， 是戾气。有的人就是颧骨会比较凸一点。所以就是颧骨的位置就打得浅一点，其他的位置就可以打得深一点， 这样看过去真的好可爱啊。 对，我是现在目前有个屏幕挡住了。我看一眼。哎，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一梦的这个腮红比一梦自己平时画的位置稍微略高一点点，略高一点，但是我觉得看起来是把它整个脸又拉长了，对吧？这种提升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现在直播请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尤其女生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稍微有点肉哈，女生嘛，尤其在这青春期难免有点，那这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位置比颧骨的位置稍微高一点点，眼下有黑眼圈可以稍微遮一遮，这样把你整个脸就会有一个纵深的效果往上提。 我回去要试一下这种新方法。 很好用， 很好用。好，接下来我们现在是画到了唇妆部分是吧？ 对对对。 选择是什么颜色的？ 用的 MAC 的 CCL 吗？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什么颜色 ？AB 金哦，这一款 偏粉， 偏粉的一个。 这一款是 C 什么 CCL 吗？ 对对对 ，CCL 是稀有色， 对，稀有色。 这个颜色非常显气色，尤其是皮肤白的人。 这个前一阵子火的呀，到处断货，真的很显白。 一个这个，一个那种一个那个 Chili 吗？ 啊 ，Ruby Woo 也是特别火，那个秋冬擦特别好看哎。 对， 这个西柚色是比较适合我们夏天来画的一个。 传说中斩男色就是这一种， 就是这一款 对对对 是吧？ 对，就不会太重又很少女的颜色。 那像这样一款的唇膏大概要什么价格？ 这支国内是170块， 170块。 嗯， 我觉得作为口红来讲，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因为口红的颜色本来就稍微贵一点，其次是它是我们妆容中的重点，应该下血本就在这个上面。 对， 其他部分你便宜点，便宜点。 女生的逻辑是哪里都要下血本， 是 值得。 如果那个资金有限的话，我觉得口红 对口红选择贵一点，因为要吃到嘴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整张脸的话，嘴唇因为它是颜色最深的部分， 对， 也所以说这块的颜色一定要选择好一点。 是，很多女生就是不化妆也要擦口红嘛。 对。 这一支的性价比其实算大牌里边比较高的， 大牌里面比较高的。 那我们既然聊到这，我们多推荐一些给我们的学生党朋友们好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季节适合学生党的口红大概有哪些颜色和哪个品牌可以推荐一下。 像春夏的话，大家基本都会选择水红色呀、稀有色呀、珊瑚色这一种类似的颜色，就是不会特别的有侵略性的颜色。 对，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沉的颜色。 对， 秋冬我们会选择那种比较砖红色呀，那种比较往下沉的沉静的颜色， 是就会更显得更青春，更干净， 对，下 整个人都很清新。 嗯、 像3CE 这个牌子，他们家不会太贵、 嗯， 他们家之前也是出了一个唇釉，是那个哑光质感的唇釉，他们家有一个颜色是肉桂豆沙色。 哇，这个名字好长，肉桂豆沙 色。 沙色， 对，就其实去那个去网上一看就能明显的分辨，因为那一个系列主要是以暗红啊豆深豆沙为主，就只有那一个比较浅，肉桂豆沙就很好看， 就很适合我们学生在这种毕业季来选择。 我看一梦已经画完了， 好 好看啊。 我们看看一梦现在这个妆。哎，我觉得这个妆，首先我们说哈、啊，为什么说这个适合学生？首先它没有那么强的侵略性， 对， 感觉很素雅、干净， 很有亲和力， 对，很有亲和力。 对， 那我让我们的小静老师从头到尾把这个妆的重点给我们再梳理一遍，好吧？ 嗯，这个妆最主要的就是眉毛，然后还有口红， 好， 然后还有眼线。 好，我们先说说眉毛哈。 眉毛就是你看一梦他发色他这染的颜色发色比较浅，所以眉毛的就是眉毛的部分我没有画得很深、 嗯、 就是刚好就很自然，就也不会显得凶啊厉害啊怎么， 就是眉毛的颜色跟发色接近。 嗯，对对对、 嗯、 然后眉毛稍微偏平一点，平眉，尤其是学生啊，学生就是眉毛不要画得太挑或者太细，太粗也不好，就刚刚好，稍微有一点点眉峰，然后平一点，就会比较有亲和力，然后也适合那个年龄阶段所适合的妆。 嗯。 然后就是眼线。 眼线。 对，眼线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涂眼线，就会显得他很有精神，就非常非常就是眼神光，就大家不是都有眼神光吗？就会显得就是跟眉毛，也会就是有衔接，就显得比较完整。 嗯，所以说这部分虽然有挑战，但是大家还是要画一下， 对， 应该让我们的眼睛更有神。 对，然后画眼线的时候，就是尽量让模特闭眼，对对，因为现在好多人我看眼睛都特别敏感，有的会流眼泪。就是特别敏感， 所以这时候闭眼这样的话，就会相对来讲不会那么激烈的抖动啊， 对对对， 感觉到对吧？不会自己害怕哈、啊，那是不是得找别人帮忙画？自己总不能闭着一只眼睛画。 电动眼，然后就是暗影部分， 暗影 还有那个鼻侧影跟高光。 好，我们刚才提到暗影就是短长长，对吧？ 对，就是短长长。 好，我们可以一梦稍微侧下点，我们比一下这个暗影的三个位置。 嗯、对，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短一点，然后到下颌角这儿。 好，最高的是在眼睛旁边偏高的位置。 对 对 对，对。 短， 然后 是长，就是在我们的那个颧骨下边长，然后就是整个脸颊从耳垂到下巴这条线是最长的， 对 吧？ 对 短长长。 然后尽量就是。手法是从下往上打， 从下往上打 会显得就是脸部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就很明显， 嗯， 特别明显。然后就是腮红刚才说了，就是打在眼线，对对，位置偏高一点，比较适合咱们年轻人。然后当然就是上了年龄啊，就比如说妈妈呀什么的，也都适合画的稍微高一点，但是不要太高。年轻人就是画的稍微高一点，会显得很有精神，特别有精神。而且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遮黑眼圈， 遮黑眼圈， 尤其是橙色。 橙色， 尤其是橙色，特别，因为我像我们化妆师现在就遮黑眼圈什么的就。基本上有时候也不会用遮瑕膏，就直接用腮红涂或者口红，红色的口红直接盖、 哦、 盖完以后再上一层薄薄的底，就基本上 就很自然 就没有了，黑眼圈就没有了 啊、哦、这也是个小方法教给大家。嗯， 很好用。然后就是口红了、 嗯、 口红毕业妆的话就裸粉裸成浅豆沙，就 裸粉裸成浅豆沙， 就这样的稀釉色就可以。 今天选的是稀釉色， 对，我今天涂的是稀釉色、 嗯、 好，那现在让我们那个一梦回到主播台。 好的，还有我们的小静老师也回到嘉宾的位置。 化妆和不化妆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我们其实现在目测看到的一梦整个这个妆容的效果气色跟刚才没有化妆的状态完全不是一个人， 完全不太一样的。 对，虽然说没有清流性很平和，但是相信上镜的效果绝对会让你惊艳到。 对，就是有精神了。 嗯， 对，没错。哇，我突然感觉这个隐形眼镜还是有点磨的。其实化妆的时候这个隐形眼镜 还是尽量别佩戴了，就是化完之后再戴吧。 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嗯， 最好是最后戴。 对吧，就是整个妆容之后完成之后再戴这个隐形眼镜比较好。 嗯，对。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刚才我们的这个小静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 嗯， 这个化妆的这个步骤，尤其是画这个毕业妆容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最这个妆容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合适的。 对，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到这个毕业妆容，虽然是针对毕业季的学生朋友们，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哪怕一些我们的白领啊什么的， 嗯， 其实也非常适合用这样的一个妆容。 对， 因为它看起来自然提气，大家不都习惯自拍吗？现在对吧？ 对对对， 一聚会都要 拍 一拍， 太重要了。 相信这个妆容特别适合自拍，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痕迹感，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妆整个人的气色特别好，尤其是夏天嘛，应对这个容易出油出汗，很厚的妆容不适合。 对， 这样比较清新淡雅的一个整洁干净的妆，清透感比较好。 对， 但是别忘了，如果一旦出油的话，还是要随时补补粉。 随时补，真的要 随时。 夏天没办法，太热了，出汗 没办法了。 嗯 嗯。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大家可以回到来一下，来学学这些手法。 对，学一下这些手法。而且说实话，就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毕业季嘛， 嗯， 而且一开始我们也都说了，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在临近结尾，我们都希望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对，这是我们青春当中最美好最绚烂的一段时间。 没错，是我觉得真的是最灿烂的一段时间。而且大学毕业其实和高中毕业啊 不一样， 和初中毕业就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人会终止了自己的学生生涯，步入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 嗯， 希望在这个交接的时候，用我们美丽的妆容给自己的青春岁月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 是的。好，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53，我们的这个周六版的种草了没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潮流梦工厂。 嗯，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大猴还有我们的小静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两位。 对，然后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的嘉宾天意。 嗯，那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不 见不散哦。 嗯，拜拜。 好，拜拜。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T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We need more loving. 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so much 我还是难以忘记你，有一天